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31集。 雨风 启东艳阳，茶亭生烟，花香一端坐茶案对面，静手佐茶。齐竹英示意江青山坐。 你远道而来，此局乃是接风宴，不必紧张，坐便是了。 江青山一落风尘，刚在偏厅换过衣裳，倒也不拘谨，敛刃而坐，笑道： 江某何德何能啊，能饮三小姐一杯茶。 他把花香一叫三小姐，这是旧称，便是没有把花香一当作启东大夫人，而是当作了离城旧主，一句话就是亲疏有别。他不欲与花香一谈。花香一抚茶，轻声说： 路上舟车劳顿，夫人有孕，着实不宜留住驿站。我早早派人清扫出了院子，万宵若不嫌弃，便留住在家中吧。 他的家是七府，内院事宜皆由他主掌，不论江青山把他叫什么，他都是七府的当家主母。江青山饮茶，两人算是初次交锋。丹城雨大，竹涛起伏，曾玉满心忐忑，在高台上忽听笛声入竹浪，他轻啊一声站起来，看雨间一顶油伞随着潺缓溪流走向这里。两军有界限，姚文玉没有继续前行，伞下的白驴悠然踏水，姚文玉的青色衣摆垂在驴腹两侧，他腰间的招文袋依然如故。雨雾缭绕间，他看着竟与当年别无二致。 当日离都匆忙，没能拜别先生。 姚文玉在驴背上俯身行礼： 今日听闻先生邀约，原着便来了。 曾玉看姚文玉在驴上行礼，便知道传闻不假，他那双腿是真的断了，一时间百感交集，站在原地耳边嗡鸣，只能痛心疾首地叹道： 你这是何苦啊？ 何苦？姚文玉答不上来，他今日也不是为了回答这个何苦而来的。他知道曲都此举意在何为，天下人都瞧着他，眼现成怜悯，谁都情愿居高临下的可怜他，仿佛他没有了这双腿，便失去了再立于人前的勇气。活着远比死了更辛苦。姚文玉早在躺下的那日就洞悉了往后的人生，这种目光不是初次，也不是最后一次，只要他仍然在世间，就永远都要面对这些怜悯。这是他不能与任何人分享的苦痛，任何人。油伞坠于成帘，把青袍隐于其间。姚文玉远的像是坐在云端，他跌下来还是干干净净，不染尘埃。 人生有一境最难得。 沈泽川摇立在望楼，对身边的乔天涯说： 便是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人若能豁达到这个地步，那就离得道不远了。我最初遇见他的时候，以为他是这种人，可后来我发现他根本就不是。 得道即无情，对自己无情。姚文玉不行，他心中有万象，他心中还有他乡。他是看似远离世间的红尘客，前20年都在骑驴潇洒中度过，那是鲜活，不是错。乔天涯眺望着那抹青色，像是眺望着天际的碧柳青竹。他放下笛，拿起酒饮一口，醉了般的回答： 我懂他。 雨持续的响。姚婉玉的嗓音清润朗朗如玉石。 先生暂且不必为我愁，我看去都如困兽，竭尽七成之力要与我们府军死战到底，此乃下策，不足取。 沈泽川如若有心，早该投诚相待，而非自立为君。你们陈兵单城，威逼去都，惹得天下百姓惶恐不安。 曾玉今日也是来劝降的，此刻不禁迈出一步，隔着云雨说： 今日袁卓若肯劝他投降，光凭他在中伯六州的仁义之举，我也愿意用自己的项上人头为他担保。 眼下形势分明，大局已定，先生何必再自欺欺人？府君未免城中百姓受此大难，所以滞留丹城不肯前进。其实中伯12万守备军准备就绪，围攻去都朝夕可至。所谓攻城之法，实乃不得已而为之。如若女帝肯为城中数万百姓开门投降，我也愿意用自己的项上人头为他担保。 你我旧识，何用对我夸下此等海口？中伯可用之兵不过20000，沈泽川空守磁州粮仓已见疲态。如今察合两州纷纷归顺，可见他人心丧失，不能立信于民。去都如今有七成相助，还有启东为盾，30万守备军货真价实。沈泽川想要谋取李氏江山，恐怕无人能服。你们攻入丹城，已使得流民四起。 曾玉指向去都， 去都门前皆是逃难的百姓，夜里能听见婴孩在啼哭，白昼能看到寡母在卖女。你们如果真的是仁义之士，怎么会对此视而不见？ 姚文玉没有回答。曾玉侧旁的学生朝着姚文玉行礼，清嗓开口： 不仅如此，沈泽川无端造反，祸引去都，纵使他能以强兵破城，也难以用强兵服众。当今圣上名正言顺，实乃天子的不二人选，两军对峙，死伤无数，今日何不化干戈为玉帛？只要中伯诸位能诚心投降，皇上必以圣贤之心不计大过。 他们把话说得百般好听，可真的弃甲而降是什么后果？别说曾玉，就是孔丘都不能保证。姚文玉正欲开口，那雨间便要风袭来，让他不得不暂时掩口低咳。曾玉于心不忍，身边的学生却自以为占据上风，看袁卓羸弱，不禁再进一步放言高谈： 我知道璞玉袁卓素有去都无二的美名，我更知道你出身姚氏，师从阁老，可叹你空腹才学，效命沈氏，背弃先人之志。姚元卓，老骥尚能志在千里，你却只能委身贼寇。我可惜你的才学，更可惜阁老所托非人。今日见你病体残躯，早非当年英姿，还想劝你一劝，迷途知返吧。 玉珠飞落在栏杆上，沈泽川的袖袍被濡湿了。他把折扇束于袖间，以免沾雨。从望楼看青竹，姚文玉已经半隐了。沈泽川尚在去都的时候，曾与萧迟也说，如果让他抉择，他宁肯选择薛修卓，也不愿要姚文玉。因为姚文玉孤高绝尘，做不了在污秽里打滚摸爬的事情。他生得那般好，以至于痛起来也那般难。学生们士气高涨，纷纷挤上高台，个个都想对姚文玉赐教。姚文玉咳声已停，他神色不变，似乎早已料得会遇此境地。沈泽川麾下不是无人，孔岭上的学院士也是轻便高手，可沈泽川仍然同意让姚文玉来，这是知己相知。姚文玉不需要怜悯，一丁点都不需要。 罗木设此局欲杀袁卓。 沈泽川微偏头，耳边玉珠折映冷冷水光。 那也得配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